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爱音乐，爱广播，快车道 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关注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时下比较热闹的一个音乐节目。当然这个不是电视上面的，就在网上播的一个节目。很多人也是把这些很多的热词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也经常会抛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有请何兴硕来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兴硕。 哎，今天呢，我们要聊时下比较热的这个一档节目，叫《中国有嘻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嘻哈我不会，我会中国哈哈哈，我能哈一晚上。现在这个朋友圈这个梗还是比较多的，是吗？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档节目里边吧，我们先从这个节目本身来讲。我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吧，就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还听过一些说唱。就是 Hot Dog， 就是那个啊， 热狗， 他在年轻的时候的有些歌，那个时候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过，那时候还听磁带呢，最早。然后，但当时听歌也没有像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有那么火热的，有什么 battle 啊，有什么 diss 啊这些东西。但是他说到这些词儿的时候，我两眼一摸黑，因为首先我英文就不是特别好， 不太懂是吧？ 啊，另外就全都是专有名词。所以今天呢，请到何兴硕来，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嘻哈，就是尤其是说唱当中的这些专有名词。我先问两个吧。 哎，好， 那个 battle 是对战的意思是吗？ 对 ，battle 正常的翻译应该是战斗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说唱里的 battle 应该是就是两个人互相 freestyle 去攻击对方，去想一些攻击性的词语，然后两个人再用语言来战斗。 哦，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咱们俩在对战，就是我说你不好，你说我不好，我说你好，你也得说我不好那种， 对 吧？这种感觉 很有攻击性。 哎，那他们这还有一个词叫那个 diss， 它也好像是有对立的这个意思，是吗？我看在节目当中， 对，因为很多人就不懂说唱人会对这两个词混淆。 就两，我们不都是对吗？有什么区别吗？ diss 是成品。 Oh. 就是我可能我要用我的设备，或者是我去录音棚，我要录一个完整的作品， uh-huh. 然后是一首完整的歌，我去 diss 你。 啊、 uh-huh. ，然后 battle 是一个即兴的东西， 就 是不能准备，然后就是现场给你放 beat， 然后你去唱，这样。 明白了，比如说何英硕，你前两天出了一首歌，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特别不爽，我就回去我也得写一首歌来 diss 你一下。 对对对。 但是我要是说我今天看到你，我何英硕咱俩不行，我觉得你今天穿的我不喜欢，咱俩 battle 一下。就是咱俩现在就得开始，你今天穿的我不喜欢，就我就得开始了， 啊、对对对 是吧？ 是这意思。 哦，是这样的。哦，还有刚刚说到这个 freestyle 就是现场的即兴表演是吗？ 对 ，freestyle 是即兴的。 即兴的， 嗯，就是脑子里不能背词吗？背词就属于作弊了。 OK， 那就是说我要把时下就是比如说今天的一些元素和今天的感觉都带进来，这个是 freestyle。 对，这是 freestyle 就是还是多听、uh-huh. 多积累多说多做 啊、uh-huh. 就看见什么说什么，然后经常练就能练好。 今天天在打雷没有下雨就这种是吗？哦，我瞎说的，我瞎说。哎、uh-huh. 说到这个 freestyle 的话，你今天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啊哈、 uh-huh. 就是 freestyle 一般就是我的弱项嘛 啊哈啊、uh-huh. 我试一下好吗？ 试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拍子，那 就 没有拍子，那个是不是叫阿卡贝拉？ 对，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在中国有嘻哈里边那个海选那个部分都出来。 对，第一个环节那属于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 嗯， 然后就是属于有点类似于表演当中的无实物表演那种。 对，因为拍子在心里嘛。 无伴奏表演。 嗯，是的。 那 OK， 那接下来辛苦你了，今天你要表演两个东西，一个是阿卡贝拉无伴奏表演，然后还得来一个 freestyle。哎，辛苦，来带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Okay. 来，我给你个拍子吗？三二一 ，Go！ 呀、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栏目，外面还下着大雨，也没有把我拦住。嘻哈风格多样，最喜欢的就是南部说唱，不是打油诗，它不是没有难度。说唱 flow 是门非常美的艺术，你需要多听多练来提高你的技术。试着变速变酷，变得不受束缚，试着去努力，不要盲目去嫉妒。Peace。 OK， 很酷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 freestyle， 然后我再夸你一下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我有个问题 ，flow 是什么意思？ flow 其实就是说唱中的变化，它有加速、减速啊，然后节奏和语气的不同的变化，这样就属于 flow。 哦，那他们在节目上说，哎，你这段 flow 不错，就是其实是它的一个的变化。 对， 啊、 就是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音乐形式叫喊麦嘛。喊麦跟说唱最 一人我饮酒醉， 对，他跟说唱最根本的就是喊麦没有 flow， 他就是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就一直这样的，所以他是没有 flow。 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结齐活， 他没有变化，然后就是真正有 flow 的人是驾驭着伴奏的。就是他是在玩伴奏，而不是被伴奏带着走。 他是会时快时慢嘛，自己的吸气和这个换气会连得比较好。 对， 可能会说的特别快一段，然后之后慢下来，等于说再给他的这一句词再加重。 对， 然后还有，我好像在节目当中，我看有一位选手，他用停顿用的比较好，那个叫什么词来着？比如说哒哒哒哒噔，然后他停顿一下，然后再说。 那个专有名词我还真不太知道、 uh-huh. 但是也是属于 flow 的一种，就是去处理嘛，因为你如果这块快了，你上面快了，然后底了后肯定要慢， 让大家的思维可以能够休息一下，然后再跟上你后边的东西。 对，然后比如这句我唱的特别慢，然后可能下一次我要抢一下拍、 uh-huh. 然后唱一个特别快的。 OK 就其实在说唱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 flow 做得好的人是非常招人的，对吗？ 对，说唱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歌词、一个是 flow， 这是两点。 就这两点如果说做得很 OK， 那么 就是很棒的 rapper， 很棒的 rapper。 OK， 那还有当中我觉得这个说唱里边还有很多专有名词我可能我记不住了，那接下来就辛苦你了，来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咱们互相 diss、 diss， 如果你 diss 我也 diss 你，然后就来回来去 diss back 嘛、咱们就是 beef 关系，这个 beef 不是牛肉啊，就是咱们可能结下了梁子呀、这样的，就是 我们有个矛盾， 对， 我们就形成了那个对立。 对，因为说唱现在有很多厂牌嘛，现在有人跟人的 beef， 厂牌跟厂牌的 beef 啊。 哎，我看有什么红花会啊，有什么还有什么武汉，有什么好多的那个说唱团体，他们是吧？ 嗯， 他们就是也会经常会团跟团之间去做一个这个 beef 是吗？ 嗯，这个就是也不是他刻意的去，可能是有时候是私人恩怨呀、啊、这样的。然后就我觉得你娘，然后我觉得你歌词没深度，我觉得 flow 特烂 啊。然后你这样还居然有人捧你，有人喊你好是吗？ 对。 然后我就写一首歌 diss 你。 对。 然后我们就结下了这个关系， 对 吗？就对立的一个关系。 嗯，对，是这样的。 OK。 然后大家都在说Hey homie 其实就是哥们儿 啊哈、 哥们儿，然后 What's up 就打招呼， 起来怎么样，其实就是有点像 How are you 有点这个意思。 How are you 就类似于这种 yeah, 打招呼。 然后还有 demo 其实就是小样嘛，因为其实说唱歌手一般家里都会有一些设备、然后就是我会录一个，就是比如因为 flow 是需要设计的嘛、然后我写一段词，找一个 beat 去录一个 demo，可能是加了很简单的后期处理，比如说消音啊、等等。然后如果真正的想出专辑的话，他们还是会去录音棚去做的。 Okay. 但是在录音棚之前那个版本叫 demo。 啊，那就等于说是像很多的他们在写歌的人的一个动机，差不多是一个东西。 对，等于是在记录下了一个自己小样嘛。 idea。 嗯，对。 OK。 嗯， 今天呢 ，CarMix 跟大家聊聊说唱音乐，我们也是请到了圈里边的一位好朋友何兴硕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聊说唱，然后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接下来听一听，我们后边还有很多东西哦。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一段我先来打个游戏，中国游戏哈，抱歉不是特别熟悉，看完节目导师我瞬间头晕，一个小鲜肉加上三个过气明星，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说唱音乐 rapper 是吧？然后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圈里边的好朋友何兴硕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兴硕。 我是说这个 rap 应该是 rapper 是说唱歌手， 对。 哦，对，我这英文实在不好乱讲了。 没有 ，rap r a p p e r r a p p e r 是说唱歌手， 说唱歌手， 你是 rapper。 rapper rap 是我们说的这个说唱音乐本身。 对，昨天还正好有一个人说他说我是个 rapper， 但是他写的是 raper， raper 是强奸犯的意思。 Oh my god， 这个英文单词有的时候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啊。其实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这档节目不叫中国有 rapper 呢？它反而叫中国有嘻哈。其实我据我所知，因为我们跟很以前跟很多音乐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嘻哈文化是个大文化。 对，嘻哈是一个母级，而说唱是它其中的一个子级。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要中国有嘻哈，应该是这边 rapper 在哒哒哒，然后那旁边 beatbox， 然后那边有人在涂着墙，然后还有人跳着街舞一起来互动一样， 嘻哈公园一样是吧？ 啊，对，然后那边还要有一些滑板是吧？滑板是也是嘻哈文化里边的， 嗯，应该属于。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的，然后反而我倒觉得是他们借用了一个大的概念偷进来了，可能是中国有嘻哈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好听是吗？ 对，你像中国有说唱，可能就没有中国有嘻哈大气。 哦，也对哈，那他第二季是要找一帮人来喷墙，看见喷的好是不是 跳街舞的是吗？ 哦对，原来这个产业是可以这样做的是吗？爱奇艺你们要听到把这个概念偷换了，记得回头付我们两个版权费啊。我这边节目有记录的啊，我明天去注册一下。哦，说远了，我们再来聊回来，我们来说说，继续说说说唱里边的一些专有名词。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 demo 打招呼，然后它因为里边还有一些在歌词里边有一些设计的专有名词是吗？ 就有很多太专业的名词、因为它是毕竟是美国的东西嘛、在中国其实它是设计了之后，它比如像backup 呀、像 chorus 啊这些东西，其实大家是有些人这么念，有些人不这么念的，就是这些跟大家普及是没有必要。如果你想单纯的听说唱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像阿卡贝拉 无伴奏 说唱，对，然后 punchline， 我觉得这是大家必须要懂的，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中国有嘻哈节目里经常是单押乘三乘四，然后跳押，然后这样，然后最后这一 punchline 打出来了。这 punchline 其实在说唱里应该更多用于 battle 里，就是咱们在battle， 然后可能我说了一个爆点，让全场都欢呼了，这个叫 punchline。 哦，就是说白了是能够引起场下共鸣的这个爆点叫 punchline。 对对对对对。 OK， 还有其他那个押韵那个叫怎么说来着？ 押韵其实分很多种。就是韵嘛，它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唱，它魅力就在于它的 flow 多变和韵脚多变。它不光是比如说我想回家。我也爱他，就这样，这可能就成喊麦的 flow， 对吧？他的韵，说唱的那个韵，它很多样，比如说双押，比如像录制，什么复制，什么什么武器、土气这样的，这么押，我觉得很舒服。 哦， 就是它是两字双押，可能三押、四押，还有跳押，这样。 哦，这就比较高级了，尤其是像要是在 freestyle 当中，如果这种押的比较多的话，就证明其实它头脑中的词汇量就用的很多。 对对对， 就是他平常那这个人讲话就有点像，就他其实要想讲的话，他就可以成天都带晕，是吗？ 对，我现在有点押韵洁癖，就是写点什么东西我都必须想让他去变得押韵这样 啊。 OK， 其实这个我们中国古人他们写诗的时候也是这样嘛，讲七就怎么成诗，然后要有压折的这个。 对，其实古代的诗它压的比现在有难度。 那我咱们平心的来说啊，就是英文的说唱和中文的说唱，英文好压还是中文好压？ 说实话，我认为是中文好压，个人认为是中文好压，因为中文有四个音。 英文它比较平，很 对， 不会，要么就上，要么就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现在特别火的 hip hop man， hip hop man，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对吧？欧阳靖嘛。然后他这个他的粤语说唱为什么魅力很好，很大，很好听，就是因为粤语不止四个音，它有很多音。 他们跟我讲过，海南话大概有32个音。 对，就是因为它音越多越好听。 哎，那四川和重庆的一个，包括很多的武汉话说唱，是不是也是正因为他们的里边的音 方言表 比较多，比较好压？ 对对对，而且也会听着很舒服那个韵。 就也会觉得挺有趣儿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刚开始很多人说中文不适合说唱嘛，然后其实现在就是相当于 反过来了，中文更适合说唱。 我是认为中文是不适合说唱，它是更适合说唱，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毕竟是源于美国嘛，对吧？然后可能是中国自己改良了，就像是外国的披萨可能是还没有中国人做的好吃，你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也倒是应该这样，因为世界上很多伟大的音乐形式到有一些特殊的国家之后，他们会通过自己对这个音乐的理解的做一些调整。 对， 而且说讲真的啊，我觉得中国的语言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在美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是可以很美的。因为首先中国的文字就多， 对， 文字就多，然后再加上有非常漂亮的我们的阴阳上去的四个这个音调，我觉得组合到一起来就有一些完全都可以用。你们试过没有试过把那些非常漂亮的像诗句的样的东西也可以加在这个说唱当中呢？ 有试过，现在有说唱诗人，就是他专门 你可以在那个去搜一下，到时候它会有把离骚啊，然后这样的诗句啊， 用说唱的形式表达 原词，然后去加设计了一些 flow 去给它表现出来，用说唱的形式。 那就其实说我们的古代的诗人早年间就是可能我们喝醉了就是玩一下的东西吧。 对，他就添加了一些设计了一些 flow 进去，然后就变成了说唱。 Okay, 如果没有设计 flow 呢，就是 就是我们的诗句，挺有趣的。我发现。随着世界的这个很多的东西，但大家在融合，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我倒觉得，就是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我希望它能够用这种方式，能在大众面前把这个概念先带出来。 对， 就我挺感谢这档节目的一点，就是以前说唱大家始终认为是特别地下的东西， 对，很 underground。 那其实他也只不过现在在国际上也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用这种嘻哈的音乐的表达形式在做音乐，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你们可以用尝试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嘻哈本身这个东西，也来看待说唱这个文化。 对， 但当然了，我们实际上跟很多音乐人也在聊，说中国有嘻哈也把嘻哈的这个文化和他最本质的那些东西带的没有说完全表达出来， 对，甚至有些跑偏了，我认为。 比如就是， 比如说，就像第二环节有一个叫 battle 环节 啊， 然后当他们真的出来了，我一直特别期待 battle 环节。当他们真的开始了第二环节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如字面，就是说唱里的 battle， 它更像是一个合作这样。 然后我看到那个 freestyle 那段，我直接整个人简直就。那我觉得还不如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的那个说唱的像 live house 当中的这种 battle， 我觉得会更有趣儿， 对，更有气氛。 因为可能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大家有一些 会有所顾忌 词语的忌讳，然后几个老师还出了羽毛球这个东西，我当时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说你哪儿来的羽毛球呢？就， 为什么他们说羽毛球这个话题是最难的呀？就是因为比如说他们有人说 superstar， 有人说秘密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有，就是多说多练，也不是说背，但是肯定会有背的嫌疑。然后就是我带几句，然后就把秘密给带出来了，这样。 OK。 但是没有人会专门写一首歌去写羽毛球的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做羽毛球的话，可能是真的需要你 freestyle 功力很强，对，现场去构思啊这样。 那所以包括 Hip Hop Man 他当时也就等于说最后也就是擦了个边 superstar 跟羽毛球带一下， 对， 他也没有说去直接去挑羽毛球这个梗来做，当然他整套词出来之后还 是很有架构性的， 就说白了就像即兴作文一样，他说的有头有尾有中间，那么讲了一个合理的故事，还把东西也都吐出来了。 对， freestyle 要押上韵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不能让人听的东西是一个空的，就是前言不搭后语，我不能为了押韵而押韵，而且我是在用我整篇的一段话在表达一件事，这是一个好的 freestyle。 OK， 这个我就突然间就了解很多了。我觉得后来应该现在节目应该快接近尾声了吧。我说中国有嘻哈也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啊还有一点点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中国有嘻哈也应该接近尾声了，我相信很多人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后应该再去看他们的很多的专有名词，我觉得大概就有一个了解了， 对，会有一些帮助。 对，就是人物，如果您有什么那个后续的问题呢，您对这个说唱当中有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何星硕，你有微博什么的吗？ 我有。 ID 是 就叫何星硕 Rockstar。 何星硕 Rockstar。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后续问题抛给我，就叫何星硕吧，你的名字真长。但是你当时没有说就起一个更简单点的名字吗？ 我当时想起这个名字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 rap 啊，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star 啊， 但是这个名字起完之后就 大家好，我是 RP 赫， 引了很多歧义嘛，因为大家都认为 rap star 是说唱 明 星的意思， okay。 然后所以就开始有人还 diss 我，觉得我太自负了。 那太棒了，明天我也别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个 rapstar。 我看有没有人写歌 diss 我。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说唱文化，就是说唱的这个音乐形式当中，如果说有人看到你之后觉得你不爽，他写一首歌来回敬你，我觉得在心里边应该是值得安慰的。